猪年纪念钞是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发行的双胞胎纪念钞，每套十对，统一发行价是99元一对，首批次限量发行5000套，每个人凭借身份证限量订购5套，预定从速，订完即止。400-919-9969，400-919-9969，预定成功呢，发售中心将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919-9969，400-919-9969。2019年马上就要到了，花99块钱呢，把喜庆红火的猪年纪念钞带回家，为您带来一年的好兆头。预定电话最后来跟您说一下：400-919-9969，400-919-9969。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吃面， 哎，你看，这是一碗面啊。 我今天正没吃饭。 你说什么？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来来，先定好好干。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打卤面， 摄影机的位置，咱们给他。稍微近一点，近一点，好，好嘞。哎，什么声音？安静啊， 安静。 哎，赵明祖，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关到这儿了。 好嘞，好嘞， 好好。 来， 什么声？安静。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准备啊。这一段演员的戏是这个。 你怎么给吃上了？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这还没开拍呢。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这段戏是这个样子的 啊， 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8点钟一起去看电影。 哦，恋爱戏。哎呦， 现在是…… 哎，导演，我从小就喜欢看恋爱的电影。 你别啰嗦了 啊！ 现在已经8点钟了， 8点了。 哎，你正在吃面，你的女朋友来叫你，你吃完了面，放下碗就跑出去， 放下碗就跑出去，就这点戏啊？ 哎，一共2句词儿， 2句词儿。 哎，你着什么急吗？ 我不着急。 我说一共2句台词儿，你着什么急？ 是一共2句台词儿，我不着急。 不是，我说的是一共2句台词儿。 对呀、啊， 你着什么急？ 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我说一共2句台词， 是2句台词，我着什么急你？ 好了，你别说话。 哎，是。 你别说。 哎，我不说。 一共2句台词、啊、是你说的。 我说。 你着什么急嘛、 哦？ 你等我一会儿 吧。哦，我好像明白了。 啊，明白。 我说的。 哎，你说的。哦、你说遍我听听。 就这么说。 大兄，你说当然要带情绪了。 哦，带点情绪。哎，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呗。 这个意思，你已经晚了 啊！ 你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 歉意。 哎， 歉意感。哎，着什么急？我说，哎、等我一会儿。 别。哎呀，你要边吃边说。 还要边吃边。 你要边吃边说， 真容易啊！ 你要 行，你着什么急？ 你真的盛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真的 啊，真的盛， 还让我吃一碗、啊。 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你慢， 要您先吃。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开始。说，找什么？吃的要猛啊， 要猛！ 好、啊， 行，没问题。 啊，对对对，吃！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开门说 吧！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吃要猛，越能在你表现出人物性格，越能团队越猛，越能表现出歉意感。一会儿我把你放了，放了。好，我把你放了，我放下，放下，跑出去，跑。你感觉怎么样？ 味道不错。 什么味道不错？ 面条咸淡正好。 我没问你这个 啊， 我问你这个 感觉怎么样？ 饱了，这全拧了，你看 不拧。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来，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好了， 您说说，哎， 来吧，你成面吧， 成面。 成面， 就这一碗了吧？ 这你看成面。 哎，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 好了 吗？ 好了。 盛满。 哎呀， 对，蹲下 啊， 蹲下，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正式拍了。 预备。好。高兴点 啊！ 高兴点 。 脸，哎，您看这还自然吗？这怎么样？ 这个感觉要放松吗？放松，不是你开拍就紧张， 放松。你这怎么了？我松大发了。 来了，正常。预备，开始，吃面，吃，吃羊毛，说， 没感觉， 停，不，什么没感觉啊？ 是没感觉啊？ 什么没感觉？ 您说的没感觉？ 开吃是吗？ 开吃，你着什么急？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了。 坐好，坐，正常，预备，高兴点，自然一点啊， 自然点， 开拍，摄影机注意，好，说词儿，台词儿。

还都惦记着我们。好， 又煽情了， 又